对勾勒出情画，笔锋浓妆淡，平生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，冉冉檀香透着窗，心事我了然，宣纸上奏笔至此歌一般，又怎会出仕女图韵味似收藏，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，你的美一缕飘香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，天青色等烟雨，而我在等你，炊烟袅袅升起，渡江千万里，在平地书翰里放前朝的飘逸，就让我为遇见你伏笔。天青色等烟雨，而我在等你，月色也打捞起，离开了结局，如传世的情话，此次不自美丽，你眼带笑意。勾勒出情画，笔锋浓妆淡，平生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，冉冉檀香透着窗，心事我了然，宣纸上奏笔至此歌一般，又怎会出仕女图韵味似收藏，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，你的美一缕飘香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，天青色等烟雨，而我在等你，炊烟袅袅升起，渡江千万里，在平地书翰里放前朝的飘逸，就当我为遇见你伏笔。天青色等烟雨，而我在等你，月色也打捞起，云海的结局，如传世的情话，此次不自美丽，你眼带笑意。天青色等烟雨，而我在等你，炊烟袅袅升起，渡江千万里，在平地书翰里放前朝的飘逸，就当我为遇见你伏笔。天青色等烟雨，而我在等你，月色也打捞起，云海的结局，如传世的情话，此次不自美丽，你眼带笑意。